该晒主席，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平安。诶，睇下有冇新朋友先。今日有冇第一次嚟崇拜嘅新朋友？有啊，系咪啊？喺边一度啊？喺边一度？新朋友，新朋友有。嗱，我介绍我识嗰啲先，一阵就你哋介绍你哋识嗰啲吓。咁咧有阿 Ruth 啦，阿 Ruth 起身方唔方便啊？系因为佢争啲呢排行路。咁阿 Ruth 今次第一次嚟崇拜，应该系嘛？好，咁都系 Richmond 嘅街坊啊。咁你第时多啲嚟啊。咁另外就有阿 Jean 同阿 Benny 系可以起立啦。咁阿 Jean 就系而家喺我哋教会嘅神学生啦。咁啊，如果毕到业系几多月毕业啊？我下年五月，下年五月都快咯。系啦，咁佢教好多画画啦。咁而家喺神学院咧又有教和系粉彩啦。咁啊 ，Benny 就喺列宣度有侍奉啦，系咪啊？系啦，好欢迎你哋啊！我俾掌声佢哋吓。咁仲有冇？仲有新朋友系咪啊？系咪你哋带翻嚟我唔识嘅新朋友？有冇啊？冇嗬，系啦，可能低调啲，同我一样低调啲吓。咁、啊，因为阿 Jean 一阵又要赶住翻去练诗，系咪啊？系啊，咁你一阵自己系啦。適當時候你要離開就離開，咁啊好開心見到大家。不過咧今日嚟咧，即係個叫咩咧？個心情係好特別，特別在咩咧？因為上一次我嚟咧，如果你仲記得咧，應該係復活節，係咪啊 ，Terence？ 應該係復活節嘅聚會。咁啊嗰陣時嚟咧，係我人生最 fit 嘅時候，係我人生最大隻嘅時候，係我人生。有六嚿腹肌的时候，但今天来呢就是可能我人生最肥的时候。今天我入来的时候呢，很多弟兄姊妹都很惊讶，他说女士执得这么正的，这样我今天执得正不正？正，我给你看。我用这个有线，用伟伦这个 OK 啊？执得正不正？正，为什么这么正呢？就是因为呢，其实因为圣餐要尊重聖餐，咁我就揾屋企似樣啲嘅衫褲，點知我試嗰啲褲咧，全部唔啱著，因為我由呢個29寸腰變到而家30幾寸腰，咁啊全部唔啱著。最後感恩，我喺香港，因為之前我翻咗香港，我陣會講，咁啊買咗一條係好闊嘅褲，竟然間緊緊扣到粒紐，所以著呢條褲嘅時候咧。咁要諗下又著其他啲咩衫喎，跟住結果就著咗呢件衫，著呢件衫要諗要打條呔喎，咁啊結果咧就係執得咁正，咁咧就好大感觸，就係上次就話係最精神最 fit 嘅時候，但係今日咧就要同大家分享咧，即係啱啱幾個月前就患上咗癌症，咁啊患乜嘢癌症咧咁樣，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喺個癌症裏邊咧。有很大的反思，大家有没有钓过盐水啊？咦，有没有那么多朋友啊？钓盐水不是喝盐水啊？那就要打这些叫做什么啊？你们豆啊，是吧？大家知不知道豆有不同颜色啊？知不知道？有透明，有粉蓝，有粉红色的。那我问医护人士，我说咦，做什么给大家衬衫的，是吧？有颜色的。原来他说根据粗幼打不同的东西。那我人生是第一次呢，其实我做过几次手术都要全身麻醉，我都打过痘的。但是第一次呢就两边都要打。啊、两边都要打。那呢就8月14号晚，其实即是几个月前了、啊。那呢就在医院里等着做手术。那这个是8月15号。做完手術了，做了4.5个小时手術，咁咧醫生同埋麻醉師都話係 major surgery， 因為咧係超過4个钟咁樣。咁啊做完之後咧，就有位弟兄幫我影咗呢幅相啦。呢幅相好似已經翻咗天家咁啊，係嘛？好安詳咁樣瞓得嚇。咁啊做完呢個手術啦，咁樣。咁做手術前一晚咧，其實好感恩啊！上帝安排咗咧，我嘅主診醫生其實咧係香港一間教會嘅執事嚟嘅。咁佢係泌尿科嘅專科，咁佢同我講解咗20几分钟我嘅病情、我嘅手術、我嘅後遺症。咁同我分享完之後，講完之後，因為佢係教會執事嘛，咁我就話：哎呀，執事，不如你幫我有個祈禱啦咁樣。 咁佢真係同我祈禱，佢就用咗詩篇九十篇同我祈禱。佢話：嗱，女士，雖然詩篇九十篇睇落去好似有啲 sad 嘅，一陣同你一齊去思考嘅時候，好似有啲唔開心嘅，但係佢話好想藉住呢篇詩篇嚟到鼓勵我，所以我就喺病床嗰七日裏邊，我一路去用呢篇詩篇嚟到思考。呢篇詩篇可能大家頭先啊去睇經文嘅時候，好熟悉呢節聖經，係求你指教我哋點樣數算自己嘅日子，好叫我哋得到智慧嘅心，係咪大家都熟悉啊？都聽過嗬？都聽過。我以前以為識解呢一節經文，但係當執事幫我祈完禱，當我嗰七日喺病床裏邊思考呢段經文嘅時候，我發覺我唔識解喎。嗱，我哋攆下呢節經文，今日嚇用呢三十分鐘，求神指教我哋點樣數算自己嘅日子，好叫我哋得著智慧嘅心。點解話唔識解呢？咩叫做數算日子有智慧呢？嗱，我哋成日都數日子噶。頭先主席一開始都話我哋今次係今年最後一個聖餐啦，最後一個月啦，係咪啊？十月一號啦，一年好快過去啦，係咪好快啊？真係過得好快喎，係嘛？嚇，一年可能差唔多一年之前，你仲定立咗好多目標，係咪？就我哋今年要點點點點點，咁而家點啊？達唔達到到啊？嗰啲又話努力跟我做運動嗰啲咧？講了一年了都未啊！頭先見到我都好唔好意思話，係啊係啊係啊，我會噶啦，下年咁樣又睇下點咯喎。咁嗰啲話讀經嚇，嗱嚟緊你哋可能有讀經計劃啦，係咪？咁又要每日讀聖經啦，啊又唔知讀成點喎？又話哎呀，我會帶幾多個新朋友翻嚟教會啦咁，啊又唔知今年有冇帶過喎？咁但係問題係，我哋經常都會數日子，但係你嘅智慧有冇多到啊？咁乜嘢叫做数日子有智慧心呢？释经学家或者好多牧者去研究一下，究竟当日摩西写呢节圣经、写呢段诗篇嘅背景系乜嘢？咁如果你睇书咧，好多人都会估计可能系摩西经历完民数记二十章里边所讲嘅事情，以至到摩西讲咗呢段经文。發生什麼事啊？民數記二十章，他說正月間以色列全會眾去到尋的曠野，去到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裡，葬在那裡。米利暗是摩西的哪一位啊？姐姐，原來姐姐離開了世界。然後跟著在民數記二十章的尾講到亞倫都離世了，是不是？即是可能有圣经学家就解释，他说可能摩西在这么短时间，或者经历了自己两个的至亲，经历了两个同他一起，可以说是一起去侍奉合作无间的两个至亲离开了世界，摩西对生命有所感悟，所以他讲了诗篇九十篇。而我在病床上，我都一路去抡呢一段嘅詩篇，呢一段嘅經文，我哋一齊嚟開始睇一睇呢段詩篇嘅其中幾節。一開始佢話：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哋嘅居所，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從亘古到永遠，你是神。喺度摩西一開始有個好重要嘅認信，對神嘅認知就係佢係他们世世代代的居所，所有东西都未有之前，这个都是一个创造论，一个创世纪最开头，就是认定神是创造天地万物宇宙的所有的神。而这个居所其实可以有另一个意思，在原文里面这个字可以解帮助，可以解居所，可以解避难所。所以在詩篇37篇39節裏面，它有另一個翻譯，同一個字，它沒有用居所， 他用做避难所，他说义人得救是出于耶和华，在患难的时候耶和华做他们的避难所。这个很重要，如果你让我再翻译这段经文，我会用避难所取代居所。在第三节，或者摩西就经历很多不同的人的离世。有人说，大家可以回去计算数，你估下在旷野那四十年，摩西要做多少个安息礼呢？有没有计算过？他带多少人出去，出了埃及？可能保守估计都几十万，十几二十万。你拆翻开四年，可能摩西每日都接着到我而家咁，系咪啊？做安息礼啊！经历咗咁多生离死别，但系摩西知道世人一定系会归翻尘土噶，系嘛？圣经话我哋人系用尘土而做噶嘛，系咪啊？吓，人就要归翻去地，灵就归翻创造灵。那个神在第四节，所以摩西经历了很多很多东西，在旷野，一会我会带你看摩西见尽些什么的时候，以至到他看时间，他明白人看时间和神看时间不同。他说在神看来，千年好像已过的昨日，好像夜间的日间。你们有些人是回夜班的，其实圣经就说一个 night shift， 一个夜班过完，哎，就完了。如果你看 NASB 译本，他就说 Watch in the night， 好像一晚，好像翻了一个 shift。 摩西看到每天在旷野他见到什么呢？他说你叫他们好像水一样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如果有机会你去过圣地，去过旷野，的确是寸草不生，但有时会有大水一过了之后，有些水的时候草又会生长少少出来，但是这草很快又会枯干。这些就是摩西一路在旷野见着每一天那些景况。所以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好像在神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可能有些人都会喊的，有时是吧，你们有没有的？有啊，是吧？有些人说你鞋的长短呢，就跟你的命的长短差不多的。你试试你平时鞋得长不长，是吧？伟伦那么好歌喉，应该鞋得很长，很够气，是吧？啊，真的试一下吧。那我们有时都会，啊，觉得人生，特别现在年尾了，是吧？可能你想回过去一年，好像，哎呀，又是鞋，这样又过了一年。在第十节这个观察现在可能会多一点了。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但当中可以很叻的其实只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就会逝去。我想问大家，这里有没有人过八十岁的？有啊，咦，他打电话来复我，他说我够啊，这样有多少个够八十岁啊？有喎，係咪啊？哇！咁你好強壯喎，你哋俾心機侍奉喎，嚇！下年阿執事嚇安排啲侍奉俾啲八十歲，因為你睇下摩西都話強壯先去到八十歲，咁你更強壯。好啦，嚟到呢個今日一定要同大家去諗得掂或者諗多啲嘅經文，求神指教我哋點樣數算自己嘅日子，好叫我哋得著智慧嘅心。咁即係咩啊？我自己前嗰排经常数日子，喺7月16号，即系今年，我喺 downtown 泌尿科嘅专科医生嗰度，我嗰日7:09复诊。复诊嘅时候，医生坐喺度喺我对面，佢同我讲，佢话：哎呀 ，Matthew， 你照咗 MRI，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照过 MRI 啦，吓 MRI， 咁咧话出嚟嘅结果咧有两 cm 嘅阴影。而且咧 ，MRI 咧，我係屬於 Level 5，高定低啊 ？Level 5，高係最高。讀書又唔見我咁叻嚇，我攞呢個，因為咧前列腺 MRI 嘅指數咧係分5個級別， level 5 咧係 75% 以上有 cancer，OK？、Okay? 而我就係 75% 以上有 cancer， 仲要係有2 cm 嘅陰影。我一聽到呢個結果，我唔係幾識反應。我即刻反應就係話：哎呀，終於輪到我啦！因為我探咗好多病啊嘛，無論香港到而家喺温哥華，我探好多病，呢度醫院啊，好多地方我都去過曬啦。但係探病同自己有病係好唔同嘅喎，好唔同。結果我真係唔知點反應。跟住我出 lift， 即係行出去搭 lift 啦，咁樣啊，咁啊搭 lift， 咁啊準備入咗去，我撳 lift 閂門，突然間有人撳翻開門，就係我嘅主診醫生。可能他下去買早餐啊，定點啊咁啊？嗰朝7:09，我係第一個 appointment。咁我入咗 lift， 個醫生又望住我，我又望住佢。可能佢就覺得點都要講啲嘢咁樣啦。跟住佢，唔使擔心噶，因為佢識講廣東話嚇，佢越南華僑，唔使擔心嘅，都未知發生咩事。跟住我心諗，我就係未知發生咩事先擔心啊嘛，係咪啊？所以我明白你哋就嚟要復診嗰啲咧，嗱要為阿 Wolf 祈禱啊，佢聽日後日都要復診啊，擔心梗係擔心啦，因為就係未知嘛，就係未知，所以擔心嗰種忐忑係唔知點話俾你聽，但係就係擔心咯。我哋有信仰都會擔心，因為我哋都係人嚟噶嘛，係嘛，所以要倚靠上帝咯。當我好擔心嘅時候，咁我咪佢話因為好 urgent。我會即刻同你排期照 biopsy， 即係咩啊？即係切片咁啊，做 biopsy 咁，咁啊好啦咁啊。咁啊點知咧？19號護士覆翻我，佢排咗期啦。10月10號可以去 VGH 做 biopsy。10月10號，我唔知呢個概念遲唔遲呢個日子，對我嚟講好遲。跟住我真係打翻香港問啲朋友，咁感恩神學院嘅教授介紹咗俾我頭先嗰個專科醫生。有幾個專科都問我啊，温哥華點樣同我做嗰啲測試啊咁。咁啊分享完之後，跟住然之後，我話咁如果翻嚟香港做手術要幾耐咧？咁即係等幾耐啊？跟住佢話俾我聽，你幾時落機，第二日咪做咯咁。咁我就7月25號落機，7月26號我就喺醫院嗰度做 biopsy。7月27號出嚟嘅 biopsy 結果係話俾你聽，28號係前列腺癌啦，確認啦，係十嘅 level 係七，即係咩咧？即係原來咧，醫生就話咧係已經係擴散咗啦。後來做完手術，佢話俾我聽，原來我一邊嘅前列腺已經係 cancer， 仲出咗去淋巴。佢話感恩就係佢話女士，你翻嚟翻得切，你翻遲少少咧就會去到膀胱。咁我哋要做埋膀胱癌嘅手術。我想同大家講呢啲日子係我好心去將聖經去嘗試理解嘅時候，跟住我發現我唔識解。我每日喺度數日子，7月16、7月26、7月27、7月28、8月14、8月15，但係數完之後，我智慧有冇多過？我話俾你聽係冇。咁即係聖經講乜嘢啊？所以我在神學院教書，我和弟兄姊妹查經，我都是要逼大家去反思翻個經文，如果用在而家，用唔用到，解唔解到？如果解唔通嘅話，即係我唔識呢段經文。原來我一路以為好熟嘅經文，其實根本我係唔認識嘅。但係感恩，當我喺病床上一路睇唔同譯本嘅聖經嘅時候，我睇到 NASB 嘅英文譯本，我明多少少喎。他说 So teach us to number our days， 即是数算日子， That we may present to you a heart of wisdom。 我一见到 present 这个字，我突然间好像对个圣经立体了认识。原来什么叫数算日子？我以前经常以为数算日子是数算将来的日子，以致到我有智慧的心。但呢度如果我哋要 present， 即系要回报俾神知道我哋系咪真系有 wisdom 嘅时候，原来系讲紧我哋以前嘅日子。原来乜嘢叫做数算主恩？我开始明多啲啊！特别我哋而家年尾嘅时候，我哋如果愿意真系数算下神喺你身上嘅恩典嘅时候，我哋真系会多啲智慧。 因为当你睇翻以往，你真系睇到神同你一齐嘅时候，你嘅信心会大好多。未来的确好多嘢我哋唔知道，我哋唔知道出嘅报告会系点样。我而家都要三个月去做一次 PSA 验血，睇下会唔会再有癌症。我跟紧另一个个案，就系佢两年前做前列腺 cancer。一路驗住血都冇事，但係啱啱佢話俾我聽，哎呀，又翻翻嚟啦，又要再做啦。每一次都係一個好似一個宣判，但係如果你真係有願意諗翻以往嘅日子嘅時候，你嘅智慧真係會多咗。所以呢個字解 wisdom 解智慧，原來另一個更加立體，我哋以為有智慧嘅心。是只是单单是个 mind 的智慧，原来这个原文告诉你很阔，就是它可以解 skill， 即是技术。什么叫做技术呢？即是上帝之前在你人生里面有什么装备给大家，原来就是上帝给了什么装备你，给了什么经历你，以至到你可以 present 给神看，回报翻俾神体 ，present 翻俾人体，你有智慧，所以呢个都系见证。有时你睇啲基督徒，佢同神嘅关系点样，佢对神嘅信心系点样，当佢有危难嘅时候，你就会知道佢点样面对嗰啲危难，就反映紧佢 present 出嚟有几有智慧。喺呢一刻都想大家有少少反思，就系咁神过往俾你。有啲咩嘅 technical skill 啊？过往神俾你有啲乜嘢嘅恩赐？有啲咩嘅装备啊？嗱，今日影音嘅弟兄姊妹就用紧啦。啊，呢个年代好紧要噶，冇咗你哋都唔知点样啊做网上直播啊，唔知点样做呢个大堂啊？你哋几叻啊？系咪啊？啊，上一手就越嚟越迟，你哋嘅 set up 就越嚟越快咯，即系话。是吗？几快？头先我见住啊，二十分佢哋都未俾翻你哋啊！你可以喺八分三十秒就搞掂晒啲嘢咯。系我帮你计住喎。系如果俾我就好腾鸡啦。呢啲咪你哋嘅 technical skill 咯。但系可能好多人都识噶，但系你有冇用啊？阿 Jean 上帝俾佢有艺术嘅恩赐，佢咪用咯？佢带小朋友系用和谐粉彩，嗰次我揾佢帮我带家长。又是和谐粉彩，又可以做。一阵间佢又要帮我带师翻翻教会练习。但系大家呢，我唔知道大家嚟紧呢一年肯唔肯 present 多啲俾神知道你有智慧，系嘛？差唔多到最后，去到诗篇九十篇十三节，其实摩西都系人嚟嘅。他是有信心，他认定了神是创天造地，认定了神是世世代代的居所和避难所。但当他面对困境的时候，他都要问神要等到几时呢？今天可能大家都有不同的伤痛，不同的困难，我都问这个问题，要等到几时呢？当我在医院，现在见到我了，第一次人生打了两边的斗，一边蓝色的，隔壁那边是透明的，所以有不同颜色的。当我打着两边的斗的时候，是落不到床的。我太太经常都说我有过度活跃症，你看我都不肯在个讲台那里，是不是？我都要拎着这个在动来动去，我要动来动去。但是竟然间，哇，到了做完手术，两边被人绑住。我每天都问医生要等到几时呢？问到护士都可能觉得我烦噶啦，吓成日问成日问都答咗你啦，吓医生话拆咪拆咯咁。仲有最麻烦唔系呢两个斗，最惨你哋唔好立乱岌头啦，你好少人试过应该就系呢、这个，呢、这个咩嚟噶？尿袋，又试过？哇！呢、这个惨我未试过啊，真系尿袋咩胃喉啊嗰啲我插过晒噶啦。尿袋真的要孭住佢七日，我每日都问几时，有冇得早啲啊？可唔可以五日啊？你谂下一个咁活跃嘅我，竟然间要用尿袋，呢条裤系九月二号个影嘅，大家见唔见到有笪渍啊？咩渍嚟噶？尿渍， 嗰日我喺旺角朗豪坊睇完戏，跟住摸一摸个 pat pat， 哎呀，湿晒嘅，系湿到冧喎。跟住即刻就要揾间铺头去买另一条裤。我冲入去间铺头，我同个职员姐姐讲：啊，唔该，俾条中码我。我同佢讲，我买完之后可唔可以着出嚟俾钱啊？佢话得得，你俾钱就得噶啦。咁样，因为即刻要着。哇！我嗰日喺同啲小朋友分享，我话啊，小朋友你几耐试过冇赖？几耐之前赖过尿啊？咁样，跟住有自愿之后冇啦。咁样，跟住我话我上个月赖尿啊。哇！赖尿个感觉又都唔识形容俾你听系点样吓、啊？所以我而家咧可以做呢个纸尿裤嘅代言人。点解呢？我全部都试过晒啦。一出院嘅时候，人哋买咗啲尿片俾我啊，跟住然之后咧就所以我咧开始了解女士咧用嗰啲咧有分日头夜晚嗰啲咧，原来我哋都有嘅吓。啊即係日頭用邊啲咁啊嚇？咁其實所以點解我今日要著呢條褲好闊咧？就是、其實我而家都仲著緊條紙尿褲嚇，所以咧我就要條褲又要闊啲，所以咧我每用力啲咧，咁我就覺得下邊會涼涼地嘅嚇。所以有啲人話俾我聽啦，係啊，我哋生完仔咧都會咁樣噶，咁樣係嘛？笑得激動嘅時候咧都會，所以我感恩就係點解我康復得快咧？我做完手術唔夠兩個禮拜，我已經講三堂道啦，要嚇，跟住已經一路一路做到而家都冇停過。喺醫院裏邊咧，醫生同護士都話：，哇，女 Sir 你真係健身係唔同啲喎咁。因為咧，我入醫院嘅時候咧，咪要度高磅重嘅，咁我企喺度，跟住嗰個護士話：，先生你做咩㗎？咁我話傳道人咯咁。佢話傳道人要咁大隻嘅咩？咁我第二日落床。跟住咧，護士話：，喂，咁犀利嘅，你咁快落到床嘅，因為醫生鼓勵我盡量快啲落床，可以啲血液循環好啲啊，唔使著住嗰啲褲咧，扎住令到血液流通啊嘛，係咪？咁就因為咧，雖然我有六個傷口喺度嘅嚇，咁變咗咧，如果有人去 move 我，任何一個角度我都痛，但我自己喐到咧。就好了，可以就住曬啊嘛！咁感恩就係之前咧，我同大家一齊啊，同 Terence 一齊，我哋練埋好多老鼠仔咧，真係好幫到手喎！我落床嘅時候咧，我自己有力，唔使姑娘護士嚟到去幫我，所以好感恩就係一路康復嘅時候，就係之前一路運動開啦。感恩就係我好開心嚟到平安堂，就係我可以分享翻呢一年大家同我同行嘅故事。大家代禱的故事，我在這個健身事工和你們一班弟兄姊妹，我經歷了很多神蹟。我那天跟 Terence 聊天都是說、啊、我們真的行步見步。當我們找了這個場在教會轉角駕車不用三分鐘，但因為它的租金太貴，但感恩有你們的弟兄姊妹支持到我們夠兩次去做 kickboxing， 當中有一班是未信耶穌的、啊、跟住然之後，我哋喺度接觸緊唔同嘅弟兄姊妹，有啲係冇翻教嘅弟兄姊妹，有啲係未信耶穌嘅弟兄姊妹。咩叫行步見步啊？就係、是、當我哋去咗第一堂，我第一堂嘅啫喎。然之後我話：，哎各位朋友，唔好意思啦，我哋喺呢度只係上到兩堂嘅啫 ，kickboxing。因為咧兩堂之後咧，我哋冇錢租噶啦，唔知道去邊噶啦咁。呢度十幾人，中間有一個人話：，女 Sir， 不如去我嗰個場啦。咁我話：你咩場啊？佢係我做緊一個慈善團體，我係嗰度嘅總幹事嚟嘅。咁我可以咧係借個場俾你哋，免費。跟住我話：，咁好咁樣。結果我哋一路開班，跟住接觸咗好多唔同嘅人。有一日，阿 Ruth 同我去幫佢哋講見證，因為咧，你可以話我哋都幾聰明嘅。我哋呢個唔係淨係運動，我哋咧係運動之後咧，有時會講一啲小故事，有一次又會講見證。有一次講見證，本來有對佛教徒嘅夫婦咧，其實佢咧好醒嘅，佢知道我一講見證咧，佢就扮曬嘢早走噶啦。跟住嗰次咧，佢老公已經執定嘢話：啊，女士，我哋今日咧要早啲走啊，咁樣。我話唔緊要啦，咁樣。結果咧，但係個老婆咧就話：聽埋先啦，咁。 主動話聽埋先，結果佢哋又真係好好咁樣聽埋先，然之後跟住再繼續同佢哋接觸。點解我話好開心同你哋一齊同行呢？因為當中好多係你哋嘅弟兄姊妹啦。另外就係借個場俾我咧，都係有翻到嚟教會嘅。阿 Mandy 喺咪度啊？今日阿孫太喺咪度啊？孫太喺咪度？哦，孫太，你個仔去咗邊？佢應承咗話會同我食 lunch 嘅喎。個孫太一陣同我食 lunch 喎，好嘛？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多謝阿孫太個仔，其實就係佢借個場地俾我哋。我之前唔識佢噶。嗱，所以你話點解我哋推動事工係要行步見步咧？就係如果我哋淨喺度開會，我話俾你聽，你開九個鐘頭會都冇用。點解啊？因為你唔踏出嗰一步，我哋就識唔到阿 Daniel， 識唔到 Daniel， 我哋就冇之後唔使錢用嘅場地。結果 Daniel 嘅場地因為要搬去新嘅場地啦，跟住佢同我講唔好意思啊，女 Sir， 我要搬個場地用唔到啦。我唔緊要啦。醫生都唔俾我打 kickboxing 住，因為我想教都教唔到嘛。跟住醫生話：話我聽一月可以打，但我人好乖嘅，大家知道係咪？我二月先打，幾乖啊 ，Rufus 啊！醫生叫我都唔打，我要休養好啲先。結果二月個場先 ready， 有個新場再近啲嘅，所以你睇上帝幾 amazing。我哋唔知嘅，但我哋越行嗰一步，跟住 Terence 啊，同埋你哋啲弟兄姊妹又識咗另一位年青人，跟住又另外一對夫婦，然之後佢跟進緊嘅都已經有幾個。如果我哋一開始唔行嗰一步，我哋睇唔到上帝有咩帶領。如果我哋淨係祈禱，當然重要，但係都要行動。我哋開會係重要，但係都要試。如果你淨係睇我哋有啲乜嘢先開始咧，你咩都唔使開始，我同你講。但你踏出了那一步，你就看到上帝在后面有什么。你们接下来有读经计划，你试试看圣经，每一个属灵的人，上帝呼召他的时候都是什么都看不到的，他是要听了上帝的感动，然后走，他才看到上帝的恩典在后面。和很感恩，就是和你们平安堂今年一样，我们做的事，而家我哋跟進緊好多唔同嘅弟兄姊妹，我哋嚟緊個事工都會接觸到好多唔同嘅弟兄姊妹，同埋我又會出去繼續去做拉筋啦。因為而家我喐唔到啦，即係唔可以咁大動作，結果就可以做下呢啲同啲長者啊，同啲弟兄姊妹一齊去做下拉筋啊咁樣。最後呢節聖經，感恩，我喺呢度係你哋會夠膽講嘅。这段圣经呢，我在不同的教会读的时候呢，我都说不要立乱读这段经文，你看你背不背得起。什么意思呢？在摩西最后这篇的最后一节，他说愿主我们神的恩宠归于我们身上。我们大家都想啊，想有神的恩典，是不是？但这节圣经其实很难读的。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哋手所做嘅功，愿你建立。点解好难讲啊？第一，起码你有冇功俾神建立先？你有冇嘢做紧啊？你有冇嘢做紧啊？过去呢一年，而家呢一刻，如果你冇，你都讲唔到呢节经文。你有咩功系求神可以建立？我哋手所做嘅功，愿你建立。我们在做什么工作？在这里我够胆说，起码我知道你们推动不同的活动，是不是？接下来你们又探访护理院了，我看到，是不是？你们在做很多很有意思的工作，可以够胆求神去建立。另外一样，你都很感恩，又认不认到你们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呢？Tommy 和 Louis 又跟我一起，是 One Church 的，我们不同教会一起祝福着不同的院友。这个就是你们的 technical skill 了。你帮我继续去栽培力扣，你个小徒弟，是不是？那你愿不愿意用呢？这次就是那一次我们在护理院和小朋友，接下来2月1日 我都會睇下大家有冇機會一齊去同啲公公婆婆拜年，因為2月1日係年初四啊，咁咧就同啲弟兄姊妹去同啲公公婆婆去拜年，同啲遠友。我冇停到，雖然之前我唔可以做健身，但係我喺個病床裏邊，我都會了解唔同嘅課程，究竟癌症之後我點樣去做自己幫自己復康，同埋幫好多人復康。最後我都有事工，好想大家祈禱，就係當我病咗之後，我對人生有好多唔同嘅領悟。當我願意去同人分享我有唔同癌症嘅時候，我而家我已經跟緊唔同嘅個案，就係講緊佢哋都有癌症，同埋特別其實係關顧長期病患者嘅照顧者咧，其實都需要關顧。所以我嚟緊呢一年，我都會推動唔同嘅事工去祝福唔同嘅病友。我在 Burnaby 會開一個癌症關懷的小組，那我看看我們一起祈禱。我現在在找，希望在 Richmond 可以開另一個小組，那我希望大家去為我祈禱啦，那我去祝福不同的弟兄姐妹。最後我們讀一次這段經文，我們結束好嗎？願主我們神的恩寵歸於我們身上，願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结束祷告。在这一刻，我都想大家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在刚才我们分享了很多经文，我不知道有哪段的经文，哪个片段令你最扎心的，有提醒的。这一刻我想有一分钟的时间，你自己和天父爸爸有个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那个创天造地的上帝，你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你是我们的居所，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有困境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回神你那里，因为唯有神你才给到我们真正的安慰和依靠。我们明白生命会流逝，但我们同样知道我们有你同我们同行。今天可能在座有不同的弟兄姊妹都经历不同的患难，他们都可能在问要到几时呢？但是无论是怎样，求你的灵同我们同在，让我们身边的人懂得怎样互相的祝福，怎样互相的关怀。因为你给到我们有教会，给到我们有弟兄姊妹，嚟緊特別求你嘅靈去祝福平安堂，你俾到佢哋有一班仍然好有氣力、仍然好有 passion 嘅弟兄姊妹，佢哋願意承擔做執事，呢個的確唔容易，呢個係一個好大嘅 commitment。特別喺而家呢一刻仲未有牧者嘅時候，求你帶領住平安堂，你安排差派適合嘅牧人去帶領佢哋走前面嘅路。让他们成为有牧人的羊，让他们可以一起去将他们所有的智慧去 present 给神， present 给人知道。求你继续祝福每一位的新朋友，让他们去找到真正真正人生的依归。我们多谢你，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